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我哋最系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喺上个周末咧。俄罗斯总统普京飞到去阿拉斯加同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那个旋风式的高峰会已经结束。咁双方呢会谈了三个半钟头。之但是呢就两人呢就不是说单独见的，仲带埋各自的外交部长即是美国的国务卿等呢，是两名官员呢是六人会谈。咁取消了这个会谈之后那个呢参会。咁大家都睇到啦，在个画面那里就是 Donald Trump 欢迎普京的仪式是非常之独特，就是红地毯就接他下飞机，然后上面整几架这些美国的 F 型轰炸机在低空飞过，普京是未遇到有此一仗，就频频落高头看，只但是 Donald Trump 就请他上自己的专车就翻咗去係一齊咧，係會談。咁而家咧就呢、這個澤連斯基同埋歐盟主要國家嘅官員咧就去到白宮準備咧係向呢個 Donald Trump 咧係提出呢個磋商。因為呢而家到底咧個停火協議咧就未達成嘅，亦都不能夠話一輪咧就會面咧就達成，因為相信咧個輪廓咧都已經係相當清楚噶啦。就是 Donald Trump 呢是应承或者是向普京呢答应，就会劝说乌克兰的军队撤出乌东的顿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个地区。那么就俄罗斯呢就准备放弃他控制本来是入侵的苏梅和哈尔科夫的部分地区。那么就声称叫冻结在烏東的南部克爾松和扎波羅熱的前線，然後就作為交換，烏克蘭要承認俄羅斯2014年是侵略克里米亞取得的那個主權，但是交換了什麼呢？就一定要是解除制裁。什麼的制裁呢？就是美國的制裁和歐盟的制裁。制裁是解除多少呢？是全部定是部分呢？这个未清楚。另外呢就比如说乌克兰不准加入北约，俄罗斯的东正教会呢就有权在乌克兰东部，甚至现在未知是不是在整个乌克兰国内呢有自由活动的权利，俄罗斯的东正教会。这个呢就对最新的消息的泽连斯基不喜欢的，就是拒绝的。咁但系你跟住咧翻翻白宫嘅时候咧，今日、听日啊，呢两日啊，系近距离嘅召会，咁啊有冇可能系反转嘅局面咧？嗱，所以关键咧，而家个波就去咗乌克兰嗰度。咁啊，欧盟咧，即系北约啊，对此咧就似乎就嗰个态度系暧昧，都系睇下泽连斯基肯定唔肯。咁当然咧，泽连斯基佢自己有切肤之痛，佢到目前为止都系代表乌克兰嘅人民。咁佢覺得咧係各地賠款呢個咧係對於烏克蘭嘅屈辱，咁亦都無可厚非。咁但係而家Donald Trump 咧，甚至係歐盟咧，係可能勸説澤連斯基所謂嘅顧全大局，就係咧俾呢個 Donald Trump 可以同呢個普京咧係一齊協議，起碼停咗火先。停咗火咧，咁烏克蘭嘅境內包括巴基輔個首都嘅平民咧就會少啲損傷。但當然呢個雙刃劍，其實俄羅斯咧都好難撐得落去，咁所以而家就係睇下澤連斯基嘅態度啦。最關鍵，所以呢一兩日到底烏東嗰個命運如何，同埋咧俄烏可唔可以停戰咧，就睇下未來呢24小時係咪爆生。 係嚴格嚟講咧，喺阿拉斯加舉行嘅峰會咧，Donald Trump 同埋普京係冇達到任何嘅停火或者和平協議嘅。只是三个几钟头咧，佢哋互相之间倾紧乜嘢咧？外界系完全冇资料， 可能部分咧只係關乎佢哋兩個人之間嘅私底下閒聊啊。而對於咧烏克蘭嘅命運咧，我覺得對於普京嚟講係大獲全勝。如果喺呢個峰會裏面反映出嚟，因為裏面提到頭先你講到嘅停火或者係和平嘅要求咧，全部咧都係俄羅斯著數曬。嗱，包括咧公開地正式地拼吞咗克里米亞啦，同埋烏東兩個州啦。克爾松同埋薩波羅熱嘅俄羅斯軍隊咧，佢冇話退兵，佢只係話維持一個前線唔再進攻，而更加即係表示佢哋嘅善意咧，只不過係退兵喺哈爾科夫同埋蘇梅嘅一小片地方，相對於烏東同埋克里米亞咧係小巫見大巫嘅。咁而關乎呢個東正教同埋俄語嗰個地位咧，其實係一啲碎料同埋咧唔重要嘅地方。咁所以咧，我就真係好奇怪啦。究竟傾呢三個幾鐘頭 ，Donald Trump 咧，佢有乜嘢籌碼咧？如果佢淨係聽阿普京喺度訴苦又好，或者作出要求又好，唔使呢三個幾鐘啦，一張 A4 紙就已經可以咧表達咗普京嘅要求啦。所以我真係好迷惑，究竟佢哋之間係交換緊乜嘢嘅條件？咁而事實上，我亦都覺得咧，呢個澤連斯基係冇可能答應呢種和平嘅協議嘅。即係雖然叫做割地就冇賠款，但係同呢個正式承認咧普京嘅侵略嘅結果咧係冇分別，因為呢三年幾年犧牲咗十萬計嘅軍民咧，同埋咁多嘅土地咧，換嚟嘅只不過係割地同埋咧容許呢個俄羅斯正式拼吞咗烏克蘭嘅土地，所以我覺得喺個會議上邊咧，澤連斯基係冇可能咧讓步，同埋咧一定要堅持。咁而歐盟咧，嘅各國領袖咧，當然啦，佢哋既要道德高地，也要咧撳住個荷包，因為佢哋知道咧，亦都唔願意咧長期咁樣去軍援呢個烏克蘭。但係要佢哋講出口，要烏克蘭割地咧，依點咧喺佢哋嘅道德高地上面咧，佢哋係冇可能咧講出嚟嘅。所以嗱，佢哋幾應該有七位或以上嘅呢啲歐盟領袖會陪同澤連斯基去到白宮去面見啊 Donald Trump， 係目的係防止出現咧就不歡而散同埋反台嘅局面，好似上一次咁樣。咁所以今次咧，我覺得咧，我依然悲觀啦，同埋咧，我就會堅持啊，澤連斯基係唔可以正式地接受呢種割地嘅協議，即使啊呢場戰爭要延續落去。嗱，雖然有人會講，喂，你咁樣講，即係人命又唔係你國家嘅，啲錢又唔係你嘅，當然你講得輕鬆啦。但係調轉講，如果你答應咗割地嘅，咁呢點我都成日強調啦，等於二次大戰咋嘛。如果中國肯割東三省，割埋華北嘅，咁留返你一半嘅國土，咁點解你又唔接受呢？當初點解你又話要抗戰到底呢？又話呢個點樣對抗呢個法西斯主義呢？咁如果你係覺得中國人當時係要堅持抗戰，即使拼盡曬所有嘅國力之外，咁烏克蘭何嘗唔可以咁做？何況而家俄羅斯根本佢亦都喺個前線裏面交着，普京亦都見底，我講過好多次啦。佢個老本基本上打得七七八八。其實如果只要歐盟加埋美國嘅肯參戰，其實就可以將俄羅斯趕翻出去噶啦。問題係大家都係呢個避免咗佢哋用自己嘅國力同埋人命去幫烏克蘭咋嘛。所以呢點上面國際政治就係咁現實同埋污糟，根本就係佢哋所有人都希望澤連斯基岌頭，但係呢一點我覺得澤連斯基係冇可能會應承㗎囉。 但係三個半鐘頭，我唔相信 Donald Trump 同埋普京淨係傾俄烏戰爭。我覺得俄烏戰爭佢呢一場嘅會面啊，雖然係第一回合嘅小部分，正如你剛才讲，只是讲这些的条件，其实以前的原则条件讲出来，用什么那么久呢？所以我认为还有一层大的谈判，就是 Donald Trump 极力在说服这个普京开头是接受这个俄乌战争的和平，然后跟着下一步就是美俄之间怎样是扩大合作。咁嗰个层面咧就同乌克兰系完全无关，就同欧洲咧就间接有关。啊，呢个咧美俄之间点样进一步嘅和解同埋合作咧？啊，正如我呢几个月系推测，最重要嘅就系西伯利亚嗰啲矿藏石油同埋天然气。 我认为咧 ，Donald Trump 对眼咧系一直咧喺度及住嘅。咁而普京咧，啊，而喺几个月前咧曾经讲过，系当 Donald Trump 咪提出将乌东啊嗰个诶扩藏同埋成个乌克兰啊个扩藏要同美国平分嘅协议嘅时候咧，普京讲过一句：西伯利亚嘅扩藏同埋资源，亦都欢迎美国咧系离开彩。嗱，呢句说话咧，佢讲过一次，但跟住咧系冇再跟进。我认为咧呢句咧系好容易俾人忽略，就是，我相信咧，阿 Donald Trump 咧系一定喺呢三个半钟头里边系提出一啲更大嘅诱惑，对于普京嚟讲，嗱，你而家接受咗个停火，我俾咗乌东啊大部分嘅领土俾你，加埋克里米亚，之但系跟住啊嗰，那个乌克兰嗰个扩藏协议咧，我会同泽连斯基咧系倾天一半地一半，然后用呢个模式下一步。除了部分解除啊，对俄罗斯的制裁，同时咧，亦都开始咧，系同俄罗斯咧一起开发西伯利亚，系俄罗斯在亚洲远东境内的资源，就是天然气同埋石油，还有咧系稀土。如果是提出呢样嘢咧，系对于啊呢个咧，普京咧系不能够拒绝的诱惑，因为点解咧？系嘛，我估咧系美国会提出。是美俄之间共同开发，就包括将德州啊嗰啲石油商系嘛系劝去一起咧系同俄国咧成为合资呢个企业啊，合资咧就一起开发。当然呢个咧系好长远好耐啊，嗰个计划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甚至系五十年，嗱呢个先至系我谂 Donald Trump 同埋普京系真正想谈嘅条件。但当然咧 ，Donald Trump 亦都唔系傻嘅，就会要求咧普京咧要应承咗，即刻停火先。所以而家咧表面上啊，佢而家透露只系得乌克兰同埋俄罗斯嗰橛底嘅嗰阵，咪绝对唔会透露出嚟，因为呢一个底嘅呢一层系针对边个国家咧？针对第三国，第三国系边个咧？唔使讲到明系边个，呢三国演义嚟嘅，讲嚟讲去咧都系艺术。咁但系呢样嘢咧，第一对于美国同埋欧洲咧有一个风险，就系普京同埋俄罗斯靠唔靠得住。第二，你话如果要美国啊参与俄罗斯嘅资能源开发嘅话，呢个咧系双方有一个非常之坚固嘅长期战略合作嘅基础。嗱，第三就系咧完全咧就牺牲啊乌克兰嘅利益。嗱，乌克兰咧会丧失领土咧，同埋佢嘅战争根本冇办法赔偿。到底点赔偿咧？系美国可以话将来由我咧系包起，系同咧俄罗斯一起开发咗呢啲咧资源嘅时候赚咗嘅钱，一样咧系当系啊赔偿俾你，或者咧系泵入去乌克兰嗰度开发。嗱，呢详情系咪咁咧？嗱，我个纯粹系单方面推测啊。咁会咧会唔会喺白宫度当面同泽连斯基咧系讲出嚟？而泽连斯基我相信倾向咧系唔会接受。因为呢啲系你嘅事，系你同俄罗斯对付中国啫，系嘛？呢啲系你系唔关我乌克兰啊，系嗰啲人民嘅生死利益嘅问题。我而家净系啊，系顾本国嘅利益。其实呢个咧世国际政治就系咁，每一个国家领袖当然优先要考虑自己嘅利益啦，系嘛？但系喺个弱国嗰度咧，亦都无外交。你而家要任由啊，系呢个美国去主宰嘅话咧，美国而家好需唔需要 Donald Trump 做总统？你要叫佢去调停，佢只能会开出咁嘅条件。嗱，呢个咧当然系非常之复杂，系嘛？呢个咧亦都系吉凶未卜。但系长远嚟讲，普京系会落台嘅，系嘛？你话如果开发呢啲咁嘅俄罗斯嘅天然资源嘅话，是会扩大美国是对俄罗斯的影响力，因为他插了只脚下去。咁到那时候这个乌克兰加不加入北约呢都没那么重要。因为这个成功要将俄罗斯呢在长远来讲呢是逐步吸入是整个西方的体制之内。咁同时亦都呢确保呢美国的石油业呢是得到重大的利益。咁这样东西呢对于欧盟来讲就佢亦都咧心大心细，因为欧洲啊喺第一次世界大战啊之前，即系100年前咧，系领过俄罗斯啊吓嗰个扩张嗰个野心啊吓嗰个经验嘅。我哋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点解爆发咧？吓个形势极之复杂， 就因为第一就是一个奥匈帝国。奥匈帝国的西边就一个呢是啱啱是普鲁士是统一而成立的一个呢是叫德国。咁而奥匈帝国嗰阵时呢对住亚德里亚海的另外一边呢就叫做波斯尼亚。波斯尼亚境内呢就有好多塞尔维亚人。塞尔维亚呢个人呢就是散居在波斯尼亚、希腊、保加利亚和奥匈帝国境内。而呢塞尔维亚呢就要呢是独立建国的同时呢亦都要扩张自己的领土。咁于是呢就同奥匈帝国呢是前线是产生冲突。咁而奥匈帝国的西边呢个德国呢亦都呢是国谋鬼胎，就是觉得呢是迟早要同俄罗斯在东边和西边呢那个法国呢是开战。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啊，国际的局势呢是非常之复杂。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俄罗斯呢就被迫呢是同法国呢是结盟，因为他怕德国呢是向东扩张。咁呢法国亦都怕呢德国呢就向西呢是开战。于是法国呢隔住大半个欧洲呢同俄罗斯结盟，而英国呢是亦都呢是同法国呢是结盟。但是嗰时嘅德国呢就好怕英帝国呢是插手。所以呢他要确保呢是英国是保守中立。所以因为一个奥匈帝国的太子访问塞尔维亚，而塞尔维亚的民间是有些激进的组织，是觉得奥匈帝国是塞尔维亚立国的敌人，于是将他的王储是暗杀。这样就触动到整个欧洲的板块是打第一次世界大战了。现在的处境呢，虽然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欧洲那么复杂，但是呢亦都呢是变成牵连到呢是当然就是中国啦。好吧，咁另外就印度呢，因为印度同俄罗斯之间呢有个石油个交易个买卖同埋军火个贸易啦。咁所以喺三个半钟头里面必然呢是涉及到中国同埋印度嘅问题。嗱，仲有好多人忽略呢就是阿美尼亚同埋阿塞拜疆呢个中亚嘅两个国家嘅领袖呢就竟然去到白宫喺 Donald Trump 见证之下签署和平协议。嗱，呢个和平协议好多人系忽略，系到底啊系咩事呢？就原来案中有案，就系、是、阿塞拜疆同埋阿美尼亚咧，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啊，就围绕住一个叫做纳戈罗同埋卡拉巴克嘅地区咧，就有长期嘅争端。点解呢？因为呢个地区之间咧，吓系一个咧好多山嘅区域。纳卡地区曾经是亚塞拜疆境内以亚美尼亚族为主的一个地域。80年代末在亚美尼亚支持之下，这个地区由于有很多亚美尼亚族人就宣布脱离亚塞拜疆，双方是陷入长期的冲突。直到前年2023年亚塞拜疆闪电攻击完全是控制了这个地方，令到当地的10万名亚美尼亚族的居民就逃往是亚美尼亚。现在呢就 Donald Trump 是出面调停，不要打了，签署和平协议。跟着呢就怎样呢？就是美国呢那个和平的条件就是他插手在亚美尼亚境内修建一条运输走廊，将亚塞拜疆本土同埋亚美尼亚呢是相连。嗱，呢一样嘢就系亚塞拜疆长期以来个战略诉求。咁而家美国咧就将会拥有呢个走廊嘅独家开发权。好啦，点解会有一条咁嘅独家开发权呢？就系咧美国分别由亚美尼亚同埋亚塞拜疆咧两国签署扩大能源贸易、技术包括人工智能合作开发嘅协议。咁已经咧系有九间公司，其中三间。就是美国的公司呢是参与呢是建设这个走廊。嗱，这个这样的和平协议呢，你也都睇得到 Donald Trump 那个路数，就是呢针对亚美尼亚同埋亚塞拜疆嗰啲天然资源，不排除亦都有稀土。咁然后呢就同佢呢你哋呢两边唔好打。两边唔好打呢，我会将美国的公司介入同你呢是建设一条走廊。这个建设一条走廊呢就是效法中国咁多年的一带一路。 啊，去帮嗰啲咩巴基斯坦啊起嗰啲高速公路啊，系嘛？或者又话要喺泰国北部啊帮佢开凿条运河啊咁。嗱，呢啲对于美国嚟讲以前系好少嘅，但系咧你话帮亚塞拜疆同埋阿美尼亚之间啊打通条走廊咧。就即係令到咧中亞細亞呢兩個國家係傾向於美國，尤其係佢嗰個資源。嗱，點解簽署啊？呢個合約咁順利咧？呢個合約如果俾美國咁樣打咗個條莊入去中亞細亞，其實對俄羅斯不利。但係咧，俄羅斯冇出聲，冇抗議，亦都冇阻攔。嗱，一場啊係長達四十幾年啊，中亞呢兩個小國嘅衝突咧。就喺 Donald Trump 調停之下，好快咁咧係化干戈為玉吧。嗱，呢個咧係一個重要嘅信號，就係、是、會唔會其實係普京係嘛隻眼開隻眼閉，就准許美國嘅勢力咧係打入中亞細亞。嗱，你睇一個地圖，亞塞拜疆同埋亞美尼亞咧係喺俄羅斯嘅後門嚟嘅。嗱，跟住隔離就係一左右嗰啲嘛，吉爾吉斯啊、哈薩克啊呢啲咧。就觸及到上海啊！啊，呢個合作論壇係中國搭建啊，呢一條準備佢亦都咧係打條裝入去啊，係要建設咧鐵路啊、走廊。咁而家俾美國咧喺亞塞拜疆同埋亞美尼亞嗰度涉咗腳埋去咧，係截咗胡。嗱，呢個同烏克蘭啊、那個戰爭呢個和談啊，有冇一個對應國關係咧？絕對有。所以呢個就係底嘅嗰陣。就係、是、Donald Trump 同阿普京啊，係傾緊未來嗰五十年美俄之間係點樣樣咧，係重建世界秩序。嗱，咁對於普京嚟講咧，唔關得佢少少口。嗱，咁即係話佢完全以日待勞。首先咧，烏克蘭咧係要接受佢嘅條件咧，大體上。第二就係佢啲咁嘅戰爭罪行永遠唔講係永遠啦，係不再被追究。第三就係咧。邀请美国咧系一齐合作，咁可以长远嚟讲咧达成啊普京一个梦想，就系喺2000年前后，佢不断提出俄罗斯应该融入欧洲，甚至系加入北约。嗱，呢个咧就系石破天惊啊嘅一个咧重大蓝图同埋世界秩序嘅改变。嗱，呢个我头先咧系猜测，但系亚美尼亚同埋亚塞拜疆疆嘅和约咧嘅签署咧，我认为肯定啊。就是同呢三個半啊鐘頭啊嗰個美俄之間嘅會談係有一個咧對應嘅關係，但係好快就會知噶啦。嗱，而家關鍵就係棘住就係澤連斯基到底接唔接受，然後歐盟即係北約啊，大多數嘅國家呢七個國家，包括德國啊、法國啊同埋呢個英國，佢哋嘅態度係點？會唔會氹啊澤連斯基接受咁嘅條件？嗱，呢個係咪屈辱？咁對於喺帳面上嚟講，就梗係屈辱啦，係嘛？但係你如果將個鏡頭拉歪咧，你話將烏東嗰度係嘛？暫時咧係割俾俄羅斯，咁啊呢個世界領土嘅變更啊，譬如話法國啊，東部嗰個阿爾薩斯啊，嗰兩個地區啊，同埋羅蘭呢兩個地區就移來移去噶啦，過去一百年係嘛？之前咁啊，係咪俄羅斯唔啱咧？你可以講話係啦，係嘛？咁但係有咩辦法呢？你打咗三年幾啦 ，Donald Trump 咧最後可以話，既然係咁，就連司機唔肯啊，嗱，我盡曬我的責任啦，佢唔肯啊，咁繼續打啦，佢可以讓子彈飛喎。繼續打嘅時候咧，就北約啊，你繼續提供武器啦，你需唔需要美國嘅武器？得，我可以咧逐件賣俾你，唔打折頭，咁啊一樣可以互相再消耗噶噃。咁咧，但係同時咧，亦都係降低咗。普京是将战争升级为核战的那个危机，因为 Donald Trump 在后面随时可以跟普京做朋友或者是再倾的。所以对于 Donald Trump 来讲也都无害。现在我被全世界看到了，我纡尊降贵在阿拉斯加是见普京，但是那个协议因为泽连斯基和欧洲从中作梗是没得签署。佢咧系会撇得一干二净，你哋继续打唔紧要，继续打落去咪继续消耗咯，系嘛？我唔觉得咧系继续打落去，普京咧会将成个乌克兰吞并，因为喺美国支持之下，北约咧系必定会加强对乌克兰嘅军事援助，包括英国系嘛？ 英國咧就已經答應咧係向烏克蘭提供咧轟炸機，當然咧係未曾出手啊，所以咧其實對於普京嚟講咧冇乜著數嘅。你快啲去應承，當然而家普京可能開天殺價，係提出初步嘅條件，而澤連斯基唔答應，亦都咧係俄羅斯同烏克蘭之間討價還價嘅一個過程。所以咧呢一場達成和平協議啊，那個時間我相信咧要拖。起码短则咧三个月，长则咧系一年都唔出奇。咁啊，咪做中期选举咯。我谂对于 Donald Trump 嚟讲，中期选举离而家仲有一年半，佢慢慢等到中期选举之前，如果可以达成协议，签署真正嘅和平条约，对于 Donald Trump 嚟讲，不但冇害，而且更有利，因为嗰阵时离中期选举近啊嘛，系嘛？咁所以唔紧要噶。而家簽署好固然呢係對佢呢 Donald Trump 有利。如果你而家澤連斯基唔肯，咁咪拖囉。係咪對於普京嚟講，佢亦都呢軟軟單單硬攤攤手，我幫晒你㗎啦。我願意幫你㗎。我願意同你做朋友㗎啦。不過而家佢唔肯，我冇辦法說服佢，不如你繼續打啦。咁會令到普京有一個幻想，就係、是、必要時 Donald Trump 遲啲仲會肯同佢出頭。咁一路打，其实普京嚟讲系冇着数啦，有咩着数啫？但对于美国嚟讲，而家佢立于不败之地，对于 Donald Trump 本人啊，所以而家咧就个波喺晒泽连斯基嗰度。咁仲有一样好奇怪，我觉得西方传媒从来冇重点报道，就系而家乌克兰嘅人到底厌战咧，系定系想一鼓作气抗战到底，系要收复所有嘅失土？乌克兰嘅民意如何？而家我哋完全唔知啊，系咪啊，白生？ 因为如果接返嚟讲乌克兰嘅民意，曾经係有一个民意调查嘅。但呢个民意调查呢，我觉得有欠准确。因为第一，佢冇办法包括乌东地区嘅民意调查。第二，就係其实里面呢乌东嘅地方已经有超过150万嘅乌克兰人呢係流晒返去乌克兰嘅其他地方。而有几十万呢亦都俾呢俄罗斯人呢即係将佢哋咧 relocate 叫做咧入咗去俄罗斯嘅境内，所以呢啲民意调查喺战争期间咧系有欠公平嘅，而且你通常咧能够进行民意调查嘅地方就系和平，譬如话喺乌克兰西部嘅城市，你先至能够进行嘅。咁但系嗰啲人啊，我唔可以话暖风吹得由人醉，但系战争离佢哋太远，所以佢哋对于战争嘅感受或者个领土嘅坚持咧系亦都有分别。因为佢哋唔属于乌东嗰边嘅文化啦，同埋咧佢哋生活嘅地方咧，亦都唔系乌东嗰边。咁所以首先呢个方面嘅民意调查咧，系暂时系冇办法有代表性。咁你讲翻成个局势，我觉得冇一次大战咁复杂。其实而家就系一个单方面嘅俄罗斯侵略嘅战争。咁而只不过系过咗三年多，话长唔长，话短唔短。俄罗斯我都再次强调，佢其实嗰个实力已经见底。第一，佢嘅空军、空天军咧，系已经系冇办法夺取呢个乌克兰一个局部地方嘅制空权，佢都唔能够拥有。陆上嘅部队啊，损失咗据统计超过300000嘅俄罗斯士兵，而且装甲部队咧亦都损失殆尽，而家只能够喺局部嘅前线上边推进。嗱，呢两点咧已经证实咗咧，普京系佢知道咧，佢长期再支持、再打落去咧，根本系。一来是冇可能占领成个乌克兰啦，二来对于俄罗斯的国力呢是不断放血的。所以他先至会开出一个咁嘅天价嘅条件，要求 Donald Trump 呢去说服泽连斯基嘅啫。讲得简单啲，其实他都系抛浪头。俄罗斯的而且确拥有核武，但我再次强调普京系唔敢用嘅，亦都冇可能使用嘅。呢、这个核武嘅使用喺冷戰時期已經講過噶啦，依、這個只係攞嚟係恐嚇對方嘅啫，冇一個國家冇一個依個領袖咧係會背上依個人類毀滅之名嘅。啊，普京一個咁在意佢哋俄羅斯嘅榮光啊，成日自比彼得大帝咧，佢亦都唔會將自己擺上去人類嗰個歷史毀滅者依個咁嘅名字，所以我唔相信佢會使用核武。咁所以去到而家，將佢簡而言之咧，就係、是、一個咧話事 pair 嘅局面。普京是抛浪头，抛浪头就是觉得如果你要打下去，他一定会奉陪到底，而且一定呢会磨到这个乌克兰呢就就是最后要投降为止。但是其实乌克兰的国力虽然是弱过俄罗斯，但是他自己的军功 企業同埋而家歐盟嘅支援咧係唔細嘅。佢足以有能力咧同俄羅斯繼續喺度咧打呢場消耗戰，雖然係要付出好大嘅代價，所以冇可能咧係要接受俄羅斯呢啲咁嘅苛刻嘅要求。因為如果既然一早接受嘅話，咁就唔使打三年啦，唔使犧牲咁多人啦，所以而家先至俾普京拋浪頭咁樣去接受咧，係絕對唔抵嘅。嗱，而至於美俄之間嘅物議或者佢哋嘅台底交易，這個係另外一回事，這個係現實政治，係咁污糟邋遢嘅啦。但係依個 nothing to do with 呢個烏克蘭佢嘅領土割讓嘅現實，因為咁樣嚟講，即係換句話講，係你攞烏克蘭去犧牲嚟去達成佢同阿普京稱霸世界嘅目的啫。冇問題，咁但係我烏克蘭可以唔應承噶嘛？烏克蘭我自己去作戰咯。就算真係如果澤連斯基決定要將佢舉國嘅人民同埋國土要拼到最後一刻，如果佢哋下面嘅將領同埋人民唔接受嘅話，佢自然會被推翻落台。到時可能係另外一個這個願意接受和平協議嘅政府上台啫嘛。依個係烏克蘭人嘅事。烏克蘭佢哋自己，佢哋有佢哋嘅政治機制。澤連斯基佢亦都唔係一個軍人，佢唔能夠擁有軍事力量，好似一啲國家嘅獨裁者咁樣控制埋軍方，軍方都會推翻佢嘅。如果佢作出一啲不理性 crazy 嘅決定，就算佢哋呢一刻啊，澤連斯基肯簽呢個和議啊，可能軍方都未必接受嘅，可能佢哋國內嘅民意都會反彈，澤連斯基都會被罷免嘅。所以咁嘅情况之下呢，我觉得呢嗱呢个协议呢我就好悲观㗎啦，係一定签唔成㗎啦。咁而泽连斯基亦都冇可能答应㗎啦。欧盟领袖只不过係唔想缺席喺呢件咁嘅世纪盛事里面，因为佢哋欧盟嘅领袖从来都系比 Donald Trump 更加现实啦，我话佢连呢个道德高地都要要埋。Donald Trump 就可以搲烂块面，佢可以做衰仔，佢可以做丑人，去叫泽连斯基你签啦，你签啦，但欧盟领袖咧就一定唔会啊，所以而家咧呢场戏咧就系你睇到各国人、各国嘅领袖啊，或者所有人嘅嘴脸，同埋佢哋心底里面咧嗰个即系现实咯，陶生。 如果系咁咧，就等呢场仗打多三个月先。就对于 Donald Trump 嚟讲，唯有又将俄乌咧系暂时放低啦。唔紧要，武器我照样提供，不过就计数。歐盟或者北約是給錢，我繼續給，是吧？但我個人已經跟普京是破了冰，就令到普京心底裡面第日萬一不行，我再叫 Donald Trump 出來求救。但是你現在普京開的條件是這樣，現在澤連斯基不肯，我沒辦法，於是呢極有可能發展的局面就沒得發展，就打多三個月先，這個只不過當是第一回合。好了，今天時間差不多了，多謝各位收聽风云快讯，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订阅风云谷，拜拜。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 Sir 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我呢三年啊，尤其呢一年啊，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曹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谷嗰啲，我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领嚟， 领头， 全部都系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啦，系嘛？由自入兴啦，你而家住喺香港一个擘大眼、人人讲大话或者被讲大、被逼讲大话嘅城市， 咁讲唔可以话佢哋讲大话嘅，唔讲得 真话，一系沉默，系咪？ 系啊， 咁嘅比较之下。